第31页，第8行。我乃四大讲堂，洞开东方，日轮升天，色有明耀。中夜黑曰，云雾晦明，色复昏暗。互有之隙，色复见通。强与之间，色复观融。分别之处，色复见圆。万虚之中，便是空性。欲薄之相，色欲昏沉。沉寂念分，又观清净。这一段经文是《楞严经》中著名的罢缓这一章。我们说这一章之前呢，还要把上一次前面一段意思，我们还没有能够说尽。在前面佛是开导我呢，叫我呢必须要明了，见经明理。那么见经明理虽然不是妙境明心，但是从见性上来说呢，它很有作用。这一段上一次也略说了，修行贵在专实成智，可是什么是实，什么是智，要能够很清楚地辨别出来，这也是一桩相当不容易的事情。可是假如不能够明白地分别清楚，确实我们想用功啊，无从下手。那么换句话说呢，势必要把它分清楚。佛在本经十番显见，真是苦口婆心，无厌其烦来教给我们。经文是教我难呢，实际上就是教我们教我们什么呢？善于用心。我们平常用的心是用的妄心，妄中之妄啊，不知道妄到哪里去了。所以才造成生死轮回这个怪现象，不正常的现象。国人会用心呢，会用心是用真心。那么我们这个轮回的问题就解决了。这个前面有各位 而教光大师在楞严经里面啊，教给我们学识用根。用根呢，就是用根中之性。在眼叫见性，在耳叫闻性。六根的根性，就是前一句所讲的第二月啊，见经也明。虽然不是纯真之心，它只带一层望，只带一层望。那么见经言明究竟是什么呢？在唯识里面讲呢，就是阿赖耶的见分，阿赖耶识的见分，带一重望啊，真如本性啊，一变为阿赖耶，二变为莫那，这是一变。二变的时候，望中又带两分望啊，三变为前六识，那就带了三重望啊。如果再说相应的心属，那就不晓得带多少重了。这是讲了第二月只带一重望，那么能了解这个道理，能运用这个心，可以说相当的了不起。一定有成就。这个经学了以后，不但是理明白了，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得上啊！谁要会用啊，这一生成佛做主啊，就很可能啊。这种功夫用在参禅上，没有不开悟；用在念佛上，就能得到理一心不乱。功勋高级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经里面的比喻，把第一月比喻作妙明心性，将第二月呢比喻作见经明年啊，这个第三月呢比喻作圆成分别，那就是七准识以下的啊。我们一般讲呢，特别着重在第六意识，因为前面七转识作用最大的就是第六意识。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心全是第六意识啊，那是第三月。第三月是什么？是水中的月，就是千江有水千江月，是水里面的月影。水里面的月影要是到底能去找月亮，绝对找不到。啊，第二月的时候可以找到，第二月是面目所见的，距离第一月不远，确实能够找到。当然，学佛的同学们，对于明心见性，念佛的同学们，对于理一心不乱，是非常的关切。总是想着我们如何证得，怎么样是叫我们快快的证得。实在说起来呢，这个事情啊是越难越不难。 难在什么地方呢？道理也不明，方法也不懂，真的啊，很不容易。如果理论通达了，方法明白了，给诸说不是一个难事情啊。我们在这一生当中，明心见性，成佛做主，在时间上来说是足够用的。但是机缘对我们自己成败关系非常大啊。那么这种机缘可以说啊，佛法里面讲亲因缘，每个人都有，人人具足啊，个个不无啊。那么说缘缘于无间缘，我们也具足啊。虽具足，若没有正上缘引发啊，这两种缘呢，只可以说是阿赖耶识里面含藏的种子，不能够起现行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成败关键决定的正上缘。那么正上缘实在说起来呢，就是古人所讲的福藤，能不能成就决定的师承。没有师承，这诸位说很难成就啊。诸位多念念高僧传，多念念的居士传啊，高僧高士啊，多翻一翻呢宋元学案，明儒学案，清儒学案，看这些东西有什么好处呢？至少你可以领悟人家成功是怎么成功的。儒宗佛祖就是讲的四禅，没有师承不能成就。华严经里面善财童子给我们实现的，善财童子的师承是文殊菩萨，可见的学问之道，成功的枢要就在师承。无论是事出世间法，人家问你这门东西跟谁学的，你是有一个老师学的，而不是杂凑的。确确实实是一家的，是一派的，才有成就。但是在目前的环境中啊，师承相当不容易啊。这是姜维农居士在《金刚经讲义》里面说得非常清楚。我们现在整个时代社会跟从前不一样啊，教学的方式与过去完全不相同。现在学生不是一个老师教出来， 而是许许多多老师大家共同铸造的。比起从前一个老师所教的，是有一些不相同的所在。以前一个老师成就他根本的学问，然后再教他科学探究，圆满后得知啊，根本知后得知，两种知都圆满成就啊。现在大家很多老师来教一个学生，没有法子成就根本知，根本知没有，后得知当然也就没有啊，真是念头都失掉了。这是我们要认真去检点，要觉悟的。在以往教学可以说事出世间学问啊，世间学问虽然不明说，但是暗暗的也是走这么一条道路。什么道路呢？开智慧。要开智慧，用六尘缘引的分别心决定不能成就。所以入无家的功夫是在各物致知，诚意正心，从这里下手。可见的他也是主张用第二月啊，而不是用第三月啊。佛法里面呢说得更明白更清楚，所以人家那个智慧才是无尽的智慧，真实的智慧。那么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应该体会到真如本性第一月，我们应当要追求的，应当要体认的，虽然我们不能见性，我们要相信圣言量确实有真如本性，唯有真如本性才是真实，除此以外都不是真实，首先要能够即认这一点。第二一，这是指的所以是没有能够证得真心，在这以前呢，我们要即认见经论，他在一切法里面除了真性之外，可以说他是即真，他是最接近真性，待妄之真。虽然不是清净月，但是历了清净月比无二月可得，这就是说明见经虽然不是妙心，可是历妙心呢必定无见经可得。那么由此可见，阿赖耶的见分是从真性而起的，阿赖耶的全体就是真如本性， 佛教我们一种善巧方便，就见经二如真性。但是这个地方特别要注意的一点，千万不可以执着见经就是真性，那就坏了。啊，话虽然这样讲，六根的根性就是真如本性，而我们绝不可以执着六根的根性就是真如本性，执着不得，执着就错了啊。为什么呢？执着是病，执着是妄。我们必须把这个见性里面这份妄再除掉，才是纯真之性，那就是真如本性。所以此地虽然是二二一一二二，但是两点有差别，又是纯真又是带妄，不可以混而为一。所以佛在下面呢才用这个八环来做个比喻，但是前面还有一句如应谛听，净大事如无所还地。上一次虽然念到这个地方，这一句没讲，重点到了。什么叫无所还地？不无所还地呀，就是见经明远。我们应当晓得见经明远也是前来圆成之见，但圆成分别之心，经云里面破斥说又反，而圆成能见之心，佛告诉我们无反。这个里面特别要辨别清楚的，就是一个是圆成分别心，一个是能见之心，要搞清楚。能见之心是阿赖耶的见性，见分，阿赖耶的见分。我们讲四分来说的是阿赖耶的见分，而能圆之心呢是第六意识，第七识，第六识第七识是以第六识的功能最大，与它相应的心属有五十一个，这是作用最大的。与摩那相应的心属只有十八个，可见的摩那的作用远不如第六意识。那么这个作用的大小啊，就从相应心属多寡上就能看得出来。所以我们提到圆成分别心呢，总是说第六意识。那么第六意、第七意都有还呐，而能见之心呢就无还。有还是虚妄，无还是真实。所以底下经文说，如今 经变官，死灰甚重，其目周氏淡如镜中，不无别分析，这就是进进，也就是前面比喻的第二月，就是能见之心。这是说于无魂，所以说如是于中，这是讲实四地标志，十四文书像这一些都是属于语言成分别，这是一环的。这个道理明白了，佛的用意何在？六环不是真实的，我们要舍离它；五环是真实的，我们要用它。啊，这个道理要是真正明白了，会用了，那正是教光大师所教给我们的舍实用根呐。啊，那是我们在楞严会上，纵然没有得个满分。这也可以得八十分以上啊，就是加等啊。如果楞严经读了之后还是用缘成分别之心，那么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就很失望了。这考试咱们有一个机会，啊，虽然如此啊，佛法里常说，我们阿赖耶识里面，落下一个楞严的种子，比没有这个种子当然要好得多。所谓开悟。开悟啊，就是这个道理啊，明白了。所以正如其如这个境界，那就是会用的，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所用的是阿赖耶的见分，你果然会用的，你就给祝福与这些大菩萨们还有两样，见了性的菩萨，没见性的菩萨不会有，见了性的菩萨会有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见性不见性呢，就在会用不会用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唯识的道理是要通达一些，不通达一些，这个遇到经文理论的部分都有障碍。懂得唯识的道理，这样一讲清清楚楚，你才晓得说为什么不可以用妄想。这个所以然的道理才明了啊，而后才能真正的做到了舍实用根。平素我们读了一听讲经，讲到这个舍实用根，或者讲到转识成智，心里面很两目，可是不晓得怎么做法。我们讲习这么多年来，问过我这些话的人就不在少数了，来问我如何转世成智，怎么样学实用根， 但是这个问题绝不是几句话能够解答得了啊，因为这个里面有相当深的学理。要细心地去体会，才能明了这个道理，然后才谈得上叫修行呢。再不至于盲修瞎练。那么这是借到今天这个经文。今天是从四象上举例跟我呢说明这个道理啊，从比喻上说啊，这佛在教着我呢，四大讲堂洞开东方，日轮升天则有明耀，昼夜黑夜云雾回明啊，这幅昏暗，那么这是讲的明暗一对。那么这个八环呢，一共是说八法，八法是四对。那么诸位想想，这个对也就是相对，凡是相对的，都不是真实。凡是相对的一定就科幻。佛这一段的意思是想指示众生无有还处的见经，而先标明科幻之相作为说话的大前提。这一段经文所举的八种法全是色尘，全是眼根所对的境界，各有体也各有相，好比姜糖啊。那么这个姜糖呢，照这个地方来看呢，它是坐西朝东的。姜糖的大门一打开，你这个门呢是对着东方啊，大神太阳从东方升起来了啊，我们看到是光明，一片光明之下，明眼根所对，明相。昼夜黑夜，这个黑夜是什么时候呢？在印度啊，上半月了叫白月，这个月亮的光啊，一天比一天大；下半月叫黑月。啊，从十五以后，十六以后啊，这个光明一天比一天小。啊，在中国讲呢，这个俗旺，啊，月圆的时候是旺，而初一的时候是俗，啊，完全看不到月光，这叫黑夜。这个地方的黑夜就是指的初一，啊，见不到月光，啊，这叫黑夜。又在中夜，中夜是半夜，啊，又没有月亮，啊，而且是云雾回明，夜回是体，昏暗是相，这个地方着重在暗，啊，你看是明暗一对，见明是见经所见。见暗也是见经所见，明暗一对， 忽悠这些就是窗户， 户是门，又是窗，啊，门窗。从门窗里面呢，我们看到通，啊，与这个讲堂外面呢没有障碍，啊，我们看到的是通。墙与墙是墙壁，与是屋檐，那么这些呢是障碍，容就是不通。这一对里面呢，门窗是体，通达是相，内外相通是相。后一半句，强于是体，见容是相，不通是相，俗色不通是相。一个是通，一个是容，这是一对，两个又是相对。第二类，第三句里面讲分别之处，这是说色空一对，这佛见缘呢，见缘就是见所缘，指散佛。分别就是前尘分别，指种种物相而说，那么这是色，见到的色。后半句说万虚之中便是空性，这是讲万虚空，这是说的色与空一对。末后一句是讲欲波之相，色与昏沉，这一句是讲的染污，是说染沉寂恋分，又观清净。这个半句是讲的净，染净一对。那么这个四对呀，大法都是见性所缘的相，见性所缘的相。它的这个大法的体相明了之后，就知道它各有所还了。我们看底下经文，这段文并不难，文字很浅显，可是含义很深。什么呢？如先看此住变化相，这个住变化相啊，就是指前面八种相。无尽过还本所因处，这个本所因处啊，就是这八种现象所生的原因。相是果，生相一定有因。 这是由于我南尊者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能体会到沉静是有生有灭，静心是如如不动的。前面虽然我难这么说，好像是懂得了，似懂非懂。虽然是明了了，佛所讲的他也首肯了，可是心里面还动摇。境界现前的时候，还是做不了主宰，还是有疑惑。这是障碍了见性啊，疑惑必须要断除，不断除它就是障碍见性。所以这个根本烦恼贪嗔痴慢一下就会有疑，疑是迷惑，必须要用智慧来破除。所以学佛是学智慧呀，学佛是学觉，觉则不迷呀，不迷就不疑，这才能开得了悟。才能见得了心。那么有疑，换句话呀，还是妄认缘成这个分别心呢，以为这是自己的心，所起的作用呢，依旧是随尘分别。所以世尊呢，才以心静这两种法来教我们辨别哪是真哪是妄。佛说无尽过患本所因处，这正显示所见呢忧患，那是境界。忧患就是有生有灭，而能见的见性没有法子找到他的本所因处，那当然就无烦了。没有本所因处，可见得它是不生不灭，这就暗示着常住真心啊。那么我们今天试问，有几个人呢？他觉悟了，这六根的根性是常住真心，能有这个观念的人太少太少。而一般人以为什么呢？从前以为啊，现在这个现在是算是脑能够思维能够想象的这个事情，哪里晓得能够思维能够想象的真是第六意识。那是缘成分别的妄心，要比记这个六根根性的能见能闻来较量较量，差太多太多。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敢承认？这里头也有道理。